欢迎来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点整。哎，外面哇，中午早上的时候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就进到电台来了，就觉得听到今天要放的这些音乐，觉得好像有一个热热的感觉，虽然觉得这几天就有秋天的味道，所以我很期待今天跟来宾一起来听他选的音乐，一起送走夏天。现在今天的朋友已经坐在我们旁边，他是查尔斯。Hello， 你好。 嗨，光夏，大家好。 查尔斯应该算是第二次来声音纺织机，第一次是陈建安代班。 对，建安代班的时候，他又找我来介绍一些歌。 然后我今天看到查尔斯，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刚刚聊了一下，他说他其实有曾经在短暂在电台工作过，然后自己学的也是这方面的专业， 就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相关的，但最后还是做了不相关的事情。 我很好玩，我说我记得你是那很一流的学府的第一志愿毕业的，然后但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是要很有耐心，然后要有很勇敢，而且呢是坚守着某一种对于音乐的相信跟价值才会做的事情。查尔斯也是风和日丽唱片行的老板， 是 你们公司在做的这些歌手啊艺人啊一直都很有自己的我觉得族群，而且那族群还真不小。我们以为说是小众，根本不是小众。 真的吗？ 对，后来发现像黄玠啊这些人都有很大的听众群，都有很特别喜欢他们的一群人。 对，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是感受到他们在创作音乐上面的能量，那我被感动了，所以我会觉得一开始其实很单纯，就是想应该也有像我这样的人吧，所以其实做这个事的目的就是把这些音乐可能它不是透过大家以前熟知的主流的方式去传播出去，那确实十几年来就慢慢发现还蛮多人喜欢，然后甚至很多人也加入参与创作或者是一起工作的行列。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风和日丽唱片行，他们出版的这些音乐创作者每个都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今天是风和日丽唱片行的创办者老板，可爱的老板查尔斯来节目。然后不过我们今天设定的主题呢很有趣，是你从1990年代开始的听演唱会的经验。 对，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就光下就是其实邀请我很多次啊，然后因为我一方面我工作自己有点忙，然后刚好终于有一个时间来，我就在想说哇，就是从小到大听的音乐那么多，到底要讲什么。那我自己就在看这十几年的发展，刚也跟光夏聊到，就是听现场演出好像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消费方式，就大家不买 CD 了，但是他愿意花钱去看大大小小的各种演出。因为我听说像现在小巨蛋差不多跟那个婚宴广场一样，半年前没有订是不可能订得到的。 原来这么热门。 对， 也就是听音乐的消费习惯，从我们可能以前就是买一个卡带或 CD 回来毕恭毕敬的听，然后变成呢你可以先认识这些歌手，你有很多不同管道，但是当他们要做现场演出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要买门票去看他长什么样子。 对啊，我自己想，或也许也是一种虚拟世界的某种反动吧，就你会看到你在网络上再怎么看那个人都不是真的，可是你在现场你会看到很多其实是不完美的东西，可是你反而会记得，因为你听 CD 是每一次都一样的。可你看到那个人他可能这里出错了，或者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让这首歌从此有了不同的意义跟连结。那我觉得好像看现场的价值是这个吧。 我们先从你听的你今天歌单上面的第一个1998在东京巨蛋的 YouTube 的演唱会开始， 是 为什么你会当时会想买票去东京看他们？ 认真说，我其实不算是 YouTube 的巨大的歌迷。那比起整个团来讲，我可能对吉他手 The Age 比较有印象。然后，但那时候一起工作的人就是我的老板之一，就是伟哲，他就约大家说， YouTube 有演唱会，大家不要去看。然后那时候刚好 YouTube 在出另外一张专辑是 Pop， 就那个比较后来跟之前那个Joshua Tree那种不一样， 就有点电子的感觉， 对对，开始加力，就2000年前后那个新的东西出来。 嗯， 那我其实反而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就说，哦，好啊好，就跟他们一群人一起去看了。 嗯，那到那边的感觉如何？是那是你参加的第一场大型演唱会吗？还是其实不是？ 出国的话是第一次， 嗯， 然后台湾当然看过一点点，可是在那个之前台湾其实都是以国语和台湾的为主，对，音乐季在那时候台湾好像也还没开始， 嗯， 对，所以算是第一次去体验了一个巨蛋这么大上万人的演唱，然后是有很大的舞台 LED 设计，是真的是大开眼界， 真的。 嗯，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嗯，你今天选的 YouTube 这首歌， 对， 然后 Staring at the Sun， 这是在1998年查尔斯的初体验，在东京巨蛋。等一下哦，好，开始了没？抱歉啊，刚 CD 有点问题。 Summer stretching on the grass, summer dresses pass. In the shade of a willow tree, creeps are crawling over me and over you. Stuck together with God's blue, it's gonna get stickier. Too soon, summer, let's get undercover.Don't try too hard to think, don't think at all. I'm not the only one staring at the sun, afraid of what you find. If you took a look inside, and now you're just deaf and dumb, staring at the sun. Not the only one who's happy.There's an insect in your ear. If you scratch it won't disappear. It's gonna itch and burn and sting. You wanna see what the scratching brings. Ways that lead me out of reach. Breaking on your backLike a beach, will we ever live in peace? As those that can't do, often have to, and those that can't do. Not the only one who's happy to go 这样是 YouTube 的作品 Staring at the Sun， 然后这个是 Charles Elfong， 因为他在1998年第一次出国去看演唱会，在东京巨蛋看到了 YouTube， 你说现场很震撼，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场地，然后 对，然后就是那个他们整个团呢就坐着一个蛋，你不知道，就发光的蛋，然后他就一直移动，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蛋就打开了，四个人就从楼梯上走下来就开始演奏，你觉得哇，就是然后他背后有很多那时候我们台湾还没有看的 LED 的影像跟他们现场的动作有很多的结合，所以他就第一次看到说原来视觉跟音乐的结合可以这么紧密，然后让音乐更有感受。 而且我觉得因为有像你们这样的音乐工作者去国外看了这些演唱会，也就把这些演唱会的东西可以带回台湾了，因为我知道后来很多歌手啊或什么，他们就是在比较大场地，他们就会懂得开始运用这些元素。 对，这几年好像其实即便去像 Legacy 这样的场地，就是1000人规模，但大家还是会把视觉当成演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嗯， 我觉得大家确实去看国外演出得到很多启发。 所以你说1998年就2000年前后的你是什么状态啊？ 那时候就刚开始做唱片工作几年，然后就从小很喜欢听音乐的那种热情好像突然有了一个着力点这样，然后身边的朋友又是爱音乐的人，所以大家讨论音乐啊，或是去看表演，或者在讨论说这个东西我们做的是国语唱片的制作嘛，所以这个音乐要往哪里去，编曲的想象，我觉得好像都在那个时候开始有很多火花。 嗯，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你是在磨研嘛，所以那时候很多应该算是说当时台湾也许开始有些独立的创作人，然后磨研几乎就是帮助很多很棒的创作人走上又是可以独立但是又可以很有市场收获的一条线。 对，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回头看，我觉得那好像是一个分界点，从比较早期的主流的偶像的操作，到当然滚石以前也很多是创作歌手，但是他们在商业上我觉得到了2000几年，大概到2010年，我自己看就其实所谓的创作歌手的商业价值大概已经可以跟主流甚至超过了。 嗯， 对，就是已经可以并存。 嗯， 对，但比较早之前，我记得最早在做自然卷的时候，那时候去唱百货公司的表演，大概只有我们这组会有乐器，其他都要唱卡拉甚至是对嘴。 嗯， 然后是那种所谓的发片歌手，没有创作乐团去唱这种东西，因为还没有变成一个被认同的商业价值。 嗯， 但现在没有那种东西，没有对嘴，没有歌星唱歌，现在全部都是创作者在表演音乐，自己的创作这件事。 嗯，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虽然我们谈的是演唱会，可是因为查尔斯做音乐做唱片工作很久，所以真的可以听听看查尔斯的这一路来一些观察。然后上面这首歌我就说这个 Travis， 然后你是在2001年到 Fuji Rock 去听到的。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 Fuji Rock， 虽然好像大家都去过，要讲一下这是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 那个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就是跟着朋友搭飞机到东京，然后换新干线坐一个多小时到新泻苗场，然后走到山里面，原来是一个离都市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一到门口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可能就有很多老外卖自己染的大麻对，不是大麻图案啦，各种或者说那种手染的东西，就是你看就是一个嬉皮的世界在山里面，然后你往里面走，你就感知到，你就知道说这些人都跟你一样。 嗯，对，哇，好棒的感觉。然后就是在2001年去 Fuji Rock， 后来你说也在新庄体育馆听过他们演唱。 对，后来他们来，我已经忘记哪一年，但就是那个之后2-3年吧。那但还是在现场看到的时候觉得很震撼，因为这个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乐团没有之一的。 我来听 Travis。To know that you are doing well. It's good to know that Travis 的作品 Writing to Reach You， 这是查尔斯今天推荐的第二个他的演唱会的经历，在2001年的 Fuji Rock， 然后之后 Travis 又来过台湾。下面这首你说是同一次2001年的那个行程对不对？ 对， 然后讲一下是谁、 就是、 这个 团叫做 Advantage Lucy， 它是一个日本的乐团，然后女生主唱。那他们应该算是就是日本的稍微 indie 一点的乐团。那后来有张专辑在台湾默契音乐有代理过， 嗯， 对，所以我知道有一小批人应该是知道也喜欢。那我们看的时候是比较早期，所以是在一个下北泽大约200人的 live house地下室、 嗯、 然后因为地方很小，所以它的编制里边有很多原来的管乐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铃鼓，他们全部都用儿童的小乐器跟玩具在做演出、 哦、 但你就觉得很可爱有趣，但是又非常好听。 嗯，所以那时候你说跟唱片公司一些朋友或喜欢音乐朋友，大家一起到先去 Fuji Rock， 然后就在日本游晃去找一些乐团。 对， 那时候大家不是开心到不行吧， 就是刚好身边这些朋友他们都有很多研究，所以有时候跟着他们听，互相分享音乐，然后有一些资讯上的往来，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好多有趣的可能性。 嗯，就是在千禧年之后的一年，2001年，然后这音乐正在蓬勃的发生着。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Advantage Lucy 的歌。 欢迎回到一电台新访之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风和日丽唱片行的查尔斯。大家可能听过很多风和日丽的作品，然后查尔斯今天来呢，应该是说从查尔斯青春时代的听演唱会的经验，然后我觉得就是顺着那个时间的河流，好像又带我们再走一遍，从1998年，我们现在要进到2001年、2002年那个的时候的音乐的风景。现在要听到的这个乐团，大家都知道叫 Coldplay。在2002年时候，查尔斯你就到了伦敦去听他们演唱会。那个时候是你说你是为了本来是为了一个工作去的，后来。 就 刚好 就是去伦敦南边的一个地方工作，然后就自己在伦敦多待了2个礼拜、 嗯、 然后刚好台湾的朋友就是弄到 Coldplay 演唱会的票，而且是他们刚发第二张专辑的第一场演出。 嗯， 对，然后我想说嗯好，当然要去看啊，而且是在伦敦看，所以就去了那个 Wembley Arena。 嗯， 对，然后其实蛮有趣，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看表演的习惯是不同的。台湾人就很喜欢提早去排队嘛， 嗯， 可是他们好像都没这个习惯，所以我大约提早30-40分钟到，我是站在大概第三排的位置， 哇、哦， 所以我就是大概挤一下，我是可以摸到 Chris Martin 的， 哇、哦， 对。但我觉得更感动的是，我在看这个演唱会的过程里，我的前面至少还有2-3组看起来就是那种40-50岁的中年人， 嗯， 他们也站在这么前面看，而且看起来就是每首都会唱， 嗯， 那时候我就蛮有感触，就是说什么时候这样子的摇滚音乐它可以变成流行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就在台湾。 嗯， 嗯， 对，但好像慢慢发生了。 嗯嗯， 对，就觉得蛮开心的。 嗯 ，Coldplay 那时候才刚发第二张专辑，好像还不能称之为世界天团。 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去听了。 嗯， 然后那他们的现场的演唱的状态是如何？你觉得？ 他们就是我蛮意外，他没有增加任何乐手。 嗯， 就是他们乐团4个人，可是从头到尾你也没有觉得很干，或者是觉得不足的地方。很好看，从头到尾都。当然，尤其 Yellow 的前奏下去的时候，全场就欢呼，很像唱国歌这样。 嗯， 但就算是表演新歌，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投入，他很投入，我们也完全感受得到。嗯，我觉得那就是能量哎。那当然歌很好听，他真的非常有才华，可是他真的有一种很强大的能量，让你会一直专注，就是1个多小时，将近2个小时，你也不会觉得累。 嗯， 对，然后它也没有很复杂的影像视觉，就是有很多台摄影机去拍各个角落乐手的手局部的动作，然后主唱他有时候就弹吉他，有时候弹钢琴，但是你就会视线一直在他们身上，然后音乐很满，很好听。 嗯 嗯，哇，这就是 Coldplay， 这首歌是 Viva La Vita， 你说这是他们跟 Brian Eno 合作的那张专辑？ 这张专辑找来 Brian Eno 来做，然后让原来比较民谣一点或是比较单纯摇滚的声响有很多电子的声音出来，我觉得是很棒的尝试。 嗯，我来听一看。Let me in the shower. shattered windows and the sound of drums. People couldn't believe what I'd become. Revolutionaries wait for my head on a silver plate, just a puppet on a lonely string. Oh, who would ever want to be king? I hear Jerusalem bells ringing, Roman cavalry choirs are singing. My missionaries in a foreign field. For some reason I can't explain, I know St. Peter won't call my name. Never an honest word, but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 是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这首是果然就是跟 Brian Eno 合作的。然后查尔斯，你说从这首歌开始他们才真正的变成天团吗？ 对，就好像比较是世界级的摇滚天团这样子。 就他从民谣，然后他找了新的制作人，然后把他们的音乐带上另外一个方向。 对，所以我常在跟乐团合作的时候，我都会建议要找一个制作人。对，不然很容易陷入某种自己重复的情境当中。 这个是来自专业的建议哦，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当然，就我觉得一开始当然就是你觉得这是我自己作品，我最知道是要怎么样。不过你的年龄、经验跟聆听的范围种种，其实如果有一个像一个指导顾问的角色，觉得还蛮重要的。 对，他会有，其实他会也许会激发出你自己都没想过的其他的可能性。 赞。然后那次在2002年去伦敦听完 Coldplay 之后，又有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了你喜欢的乐团。 对啊，这个乐团我们好像都念 Saint Etienne， 但是那时候在Brighton 的时候，那个外国的朋友跟我讲说他们叫做 Saint Etienne。因为是法文 哦， 对，但我们是没有这样听的，但就蛮有趣的。然后那个也是以前不太常习惯听到的有电子的舞曲，但不是那种 house techno 的，就是很它可能比较接近 disco 一点，然后是很旋律很好听，女主唱很漂亮，然后两个键盘手，对，就合成乐器的东西，很简单的编制，但是声音很满，舞台很好看。 所以你那次在一个小的 live house 听到的。 对，就是算是第一次在国外体验像就英国这样的地方，然后去看一个 live house 的东西，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后来台湾当然就是就像刚刚讲， 越来越多， 对，就是大家去出国看他们的不管舞台或者说看 live house 的经营，台湾也慢慢开始就在这十几年有了很多不错的场地。 对，有很多很好的选择。以前真的回到台湾想说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但是现在就是真的有。 对，所以2000年之后陆续像 The World Legacy 这些地方，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心里很喜欢的国外乐团了，终于很容易在台湾看到。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在2002年的时候查尔斯在 Brighton 听到的 Don't Back Down。 Saint Anne 怎么念？ Saint Anne 它叫 Saint Tien Saint Tien。 好，听一看。 Just as I walked away, I turned to hear you say so I can make out this much. Don't back down. Don't back down this time. Brown eyes inside I cry. Don't back down. Don't back down this time. Sometimes I wonder why. Locked out in Fortis Green. In a car outside the Odeon, in rain pouring down the windscreen. Don't back down. Don't back down this time. Brown eyes inside I cry. Don't back down. Don't back down this time. 在2002年的时候，在 Brighton 的一个 live house 里面 ，Charles 听到的乐团。然后呢，下面的这个乐团要再介绍，这个中间时序就拉得很长。从2002年，我们现在到了2010年。当然，中间你有去听过一些演出，可是感觉上间隔有点久。 对啊，一方面我好像是先从我那个觉得印象深刻，或觉得那个时间点对我来讲是有影响很大影响力的乐团或演出去判别。那其实 Kings of Convenience 我们在2000年其实就听到了，但是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挪威应该可以算是很独立的乐团，然后签在一个法国的牌子叫 Source 底下，然后我们也是透过 EMI 的代理听到。 嗯， 对。T 听到说，就是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就是惊为天人。 嗯嗯。 然后那几年当中，所有台北的咖啡店一定要放的就是这个团的歌，这个应该说两人组合。 嗯嗯。 对，然后我想大家比较早期也听音乐的人就会觉得，哇，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 Simon and Garfunkel。 嗯， 对，和声完美，旋律漂亮，木吉他简单纯粹又很动人。 那是不是就是早期大家从接受开始北欧乐风的这种开始？ 我觉得好像是耶、欸、是、 嗯、 当然 Sigur Rós 也差不多、嗯、但是 Kings of Convenience 毕竟是、有很明确的唱歌听得懂的歌词、很容易碰触的音乐类型。 嗯， 对，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看现场，直到后来他们来台湾那一次。 哦、嗯、所以那次你在现场感觉如何？ 我吓坏了。 怎么说？ 主要是那个声响，就是、嗯、你听到在现场 Live House 听到的木吉他跟录音几乎一样。 哇、哦、 所以事后我还去问了 Legacy 的 嗯 就 Arthur， 我想他们带很多器材或什么，他说没有啊。 嗯， 所以就是他们的那个工程师。嗯嗯， 调出来的， 对，一样，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器材，但它可以做到，跟我们平常听到现场差那么多，我就觉得好惊人哦。 嗯，对啊，说到这个我就要岔题，就是因为这次 Bob Dylan 我去看、 嗯嗯、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我刚有跟查尔斯讲、嗯、然后但是就是我知道那个音响，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现场，我听到第一个音，你记得他1970几年的时候、嗯、第一次开始用电吉他的时候，台下就骂有打，这样就是他的背叛者，因为那个声音太吵了。然后那次听到在 TST 听他的第一个音下来，我很想讲那句，可是后来我决定立刻就是拿那个湿纸巾塞下耳朵，嗯嗯，可是声音就变得非常完美，就是我不知道音量或音色问题，但是透过一个小小的绿音器，你就会真的听到音乐家的那个他的真心跟他的那个热情都在那边，嗯嗯，所以现场的 PA 很。但 Bob Dylan、嗯、Bob Dylan 不可能用不好的 PA， 我是一直这么想，只是不晓得有谁可以给他们问一下到底状况是如何。不是你刚刚说这个台湾翻好自在乐团， 对， 你知道他们来台湾演出的时候、嗯、那个声音就是100%就是听到的。 对，因为我们很常在 Legacy 这个场地看表演、 嗯、 可是好像我几乎没有听过现场声音做到这么完美漂亮的声音。 嗯， 但我相信这也来自于他们自己，不管是手或是喉咙的控制、 嗯、 就是技术一定是非常非常好。 嗯，我来听听看咯。 Through the alleyways To cool off in the shadows Then into the street Following the water There's a bearded man Paddling in his canoe Looks as if he has Come all the way from the Cayman Islands These canals it seems They'll go in circles Places look the same And we're the only difference The wind is in your hair It's covering my view I'm holding on to you On the bike we hire until tomorrow Ease of Convenience， 台湾翻成好自在乐团。然后听到他的吉他的声响，真的就会觉得一股北欧飘来的音乐的风，很舒服的。接下来要听到这个乐团的是查尔斯，你说你在北京草莓音乐节2011年的时候听到的， 对。 哇，很好听耶，这个团我竟然没有听过。 对啊，我在就是那时候跟黄杰一起去表演，我陪他一起去表演，然后彩排完的空档就去隔壁舞台，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下面很期盼下一个演出，那我们就站着，就是一打开，我想这个太好听了吧，就是好像跟我们印象里的就万青又很不一样，他就是一个我们很习惯听的西洋音乐的样貌，然后他唱的是中文这样。 真的，这个乐团叫旅行团， 对， 真的超好听的， 很好听。 对，这首歌叫《岛屿》，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乐团。 一个人的旅行， 是在未来。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烽火日历唱片行的查尔斯。刚才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有讲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然后因为查尔斯可能也是90年代末期加入唱片工作，然后见证了那个时候，哇，等于是台湾音乐界各种不同的音乐创作人啊、乐手啊、制作人啊等等的，就是然后也伴随着，我觉得有点像青春年少时光，你们就奔去哪里听一场演唱会等等的。 对，大家会因为各自有各自的喜好，所以会有很多可以互相分享的机会，就会认识更多哦，原来有这么多有趣的音乐创作。对， 而且我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交集的，比如说我们说像小虎啊，然后你说那个时候一开始会有烽火日历唱片行，就是因为卢昌明导演。 对。 然后我大学时候在那边算是跟卢导工作了一个暑假，所以他那个第二张自己发的《浩劫后》那张专辑，我有配唱啊。 真的啊。 对对对。所以卢导也是影响我们很深的一个人。那他对我的影响，我可以讲讲，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自己递卡带我的创作作品跟卢导说我想要去你们公司实习，那他就很宽容宽厚的就接受了我，然后而且那时候实习也还有薪水，然后每天就看他跟广告公司交片啦等等的这个过程，他如何想要摆脱传统唱片公司的一种行销或者是商业操作，他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database， 他跟观众之间直接的沟通。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暑假之后他就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巡回，那个时候我也有去，我们那全公司的人包括我这个实习生都被叫去，我们去桃园啊、台中啊各个不同的活动中心，就是卢导放他的影片，我们就上去唱歌，我上去唱一首歌，他也让我唱一首自己的创作歌，然后唱一首他的广告，我还记得是 Konica 软片，那首歌叫第一次，就所有的事都有第一次，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好像就是跟那个团体在巡回，然后感受那种演唱会的，然后听众都会写信，都会写邮政信箱的那个地址寄到公司来，就说他们听演唱会感觉。那个时候就好手工，就是跟当时唱片的完全是不一样。唱片公司都是花钱下三台广告，然后接下来就是唱片动辄就是什么10万、100万张的那个时代。然后后来当我大学毕业后就完全走不一样方向了，可是我觉得卢导对我影响一直在，包括我后来写歌或者我想事情的方法。那我觉得查尔斯尼呢，你说之所以会有烽火日历唱片行也是跟卢导有关。 我觉得那个我小时候我也是从蛮小就开始，所以少数民族那个时候就都有在听，然后很有趣，就是他我觉得他是最早开始在做这种社群经营，就是他卖的卡带里面是有一个回函，不是像唱片公司那种回函卡，而是加入他的某种组织，然后你可以固定去参加他的活动。我觉得他比较像在也不到传教，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想透过这种方式去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去沟通理念。那我觉得确实从他做广告，刚刚光夏说我知道他写广告歌是因为他对很多做广告音乐的人或是罐头音乐他是根本没办法满足他，所以他只好自己写歌，所以正义的心情后来用在洗发精广告，我记得还有兜风摩托车， 对啊，我觉得 Konica 的时候也是都是他写的广告歌， 很多很多，然后他确实我记得李星云后来大家知道的音乐制作人，星云那时候也被卢导拉去拍了一个金沙的广告。 哦， 对，就是我觉得他很擅长发掘身边独特的，不是大家认为是明星或是有光芒的人，但是他会看见他们发出的光芒。 而且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我跟 Gaddy 跟黄中伟，我们三个自己在大学要办一场演唱会，叫《河岸留言》。当然，现在这个名字被 Gaddy 拿去变成他的 Live House 的名字。那时候我们还要找赞助，我还记得还厚着脸皮，我这个实习生还说：“请问卢导可以赞助我们？”我永远记得他赞助我们35000，那个对大学生来说是很多的钱，就是没有一个赞助厂商可以赞助这么。他真的是很爱才，而且很珍惜有才华的人的一个，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棒的创作者。 对啊，所以后来像黄玠的作品刚开始还没有发行，就是只有 demo 的时候，然后我也有带着 黄玠跟志宁去跟鹿岛聊天，我希望他就一个也是创作者的前辈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他就有特别说他觉得黄玠的歌写得很好。 嗯， 对，然后黄玠我觉得那时候他应该有被鼓励到，因为最早黄玠并没有打算要自己唱自己的歌，他那时候还是乐团里的贝斯手。 嗯嗯嗯， 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有让他意识到说也许我是可以做这件事的。 嗯， 对，所以可能像光他说就是鹿岛看得懂那个才，又很珍惜那个才，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缘分吧来到今天。 嗯，所以卢昌明导演真的影响了很多人，就是以也许他原来没有想要的方，不是他想象中要怎么样，但是大家在他身边人都会被他创作态度跟那个仁慈给影响。嗯，好啊，下面这个就是来到2012年的查尔斯的演唱会，接下来就是很密集了。嗯，2012、2013到2015，下面这个团你要介绍一下吗？ 好啊，这个团其实也是听了很久的专辑，然后很多年后，就是我刚刚说台湾开始很多请国外的乐团来表演的机会，然后看到就二话不说就去听了。那个也是我自己比较偏爱的民谣风格的摇滚音乐，那这个团叫 Mojave 3。 嗯，我来听听看。 Said I never felt so strange hanging out with the drifters, the poets and the painters that fill your head. No, I never wanted much. No, I never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比较奇特的经验，就是我看到 Muse 其实之前有在台湾的野台开唱看过， 嗯， 但Muse 基本上不太算是我的守备范围，就是它稍微重一点，但我还是听了，有一些是喜欢的。那那个机缘其实是，我因为一个活动叫做 Rock in Rio， 在里约，就巴西、嗯。那反正就是有一个厂商就找我去做一个音乐记录，就是去看那个音乐节，然后帮他们写一些记录跟介绍的东西。 所以你真的去了里约？ 我就飞很远很远的时间，然后去，我记得大概30个小时吧， 嗯， 从台北出发转了两次机到里约，然后比较惊讶的是说，那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音乐节，很大很大很大，嗯、然后主角大概都是像 Justin Timberlake， 嗯 ，Beyonce， 对对这样的，然后 Alicia Keys 也可能不过是第二排而已，可是 Muse 是第二天的最大， 哦， 就是最大台的主要演出。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 Muse 会跟隔天的 Justin Timberlake 放在一起？我也很好奇。就在现场的时候，我看到全部人都会唱， 哦，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世界真的很妙，很大又很妙。就是我相信 Muse 在台湾可能没有多少人 是 知道或听过他们的歌，但在巴西里约这样的一个地方，竟然一个流行音乐节，台下的少男少女都会跟着唱，所以。不知道是他们变得非常有名了，还是说，在他们在那里有特殊的遭遇，嗯、或是反正就是我觉得 特别受那边的欢迎。 对对对，就很有趣，所以我有蛮强的感触，就觉得哇，音乐这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嗯， 所以才想说有机会可以介绍这个团这个音乐，然后去讲一讲我当初在那里看见的很奇妙的事情。 真的耶，一直以为 Muse 是比较独立乐团的感觉。 对啊，怎么在那里，在南半球遥远的地方是这么受欢迎？ 对，哇，我们来听听看。 这就是一个现场演唱会的录音耶。 对对对，我故意找了那个现场的版本。 然后你是在2013年的时候去里约看了这场演唱会，里面是应该算音乐季。 对， 里面 Muse 被排在很重要的地位，而且你说台下的巴西人全部都很爱他们。 对啊，都会唱耶，好惊人哦。 所以巴西真的是很有趣的地方。我们刚好交换了一下，因为你去了巴西，然后我是去阿根廷，然后我的脚踩上一点点巴西。但我想因为南美洲真的是一个很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那个， 从街道商店你就会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对，然后因为里约是一个比较观光的都市啦，对，当然有著名的伊帕内马海滩嘛，可是你还是会看到很多，因为我都会去走小巷子，就是去看当地人的生活。然后水果摊，水果都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很漂亮，然后大家都很热情，就是可能因为靠海滩又是观光，所以你很容易看到年轻男女，可能就是男生就是很漂亮的身体都不穿上衣，那女生可能就是包一个布就走在街上，只要有音乐地方他们就会摇晃身体跟着唱或是跟着动。 哇， 就是真的一个很热情很有节奏感的地方， 真的好像听起来很像是那种梦中的天堂。 很棒 啊。所以你去有东京，然后去伦敦，然后又到了巴西，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听了这种大型演唱会，都很怎么讲，就是都因为虽然音乐不一样，而且当地人的那种民情风俗街景食物其实也都完全不同。 对啊，就是小时候听音乐，从 Billboard 听美国的音乐，后来接触到可能日本的，尤其接触到英国，但你终于到你有机会去踏上那个土地，真的看到那里人的生活，才能更理解，就是为什么这些音乐长得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真的去体验，去感受说不同的风土就会长出不同的文化跟人。 一开始可能是从这个地点开始，然后那个文化慢慢累积，然后从这个文化上又长出什么样的音乐来， 对， 那就是无可替代的。 是 上面的这个歌手，就是大家都觉得他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厉害很久了，追名林琴，你是去看他的，也是看他 在台湾这个演出。 哦，哇哦，很棒吗？ 就第一次听说他第一次离开日本演出，因为他不敢搭飞机。 哦，哇，竟然来台湾了。 对，就反正他们发很多新闻稿说是因为他想要来台湾吃美食这一类的，但很震撼，因为我是也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听，这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作品。然后我觉得他的独特应该就是在那种歇斯底里边缘的有一种强烈张力的情绪。然后音乐的整合性真的非常好，包括后来他有很多比较爵士类的音乐风格，或者他还有一些 Big Band 那些的， 对对对，我觉得他什么音乐都能够掌握得很好。我就常跟创作者说，我说你得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就是不管编曲不管什么东西怎么加，他都不可能凌驾于你的歌。你有这种信心，你也必须做到这件事，你的音乐才会成立，才会被人家认同。那我觉得专辑应该是最好的例子了。 他除了音乐多变性之外，他的现场演出也是很棒的， 很强，真的就是他那么大的乐团，那么大的舞台，可是他可以照顾到每一件事情，你知道所有人是绕着他转的，他真的就是女王， 真的 那个台就是为了他而生的。 哇， 好厉害。 我的侄女现在是12岁13岁，然后他因为他住过日本3-4年，然后他现在讲的米津玄师我就没听过，可是追名林琴是我跟他唯一有交集的，所以我觉得追名林琴应该是厉害了， 很厉害， 已经跨了很多世代了。我来听一看这首歌。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风和日丽唱片行的查尔斯。风和日丽唱片行就是出了很多很棒的创作音乐人在台湾。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呢，是我上次有见到他，觉得他好有活力的女孩，而且他创作能力也非常蓬勃。然后这也是你们最近要发展的一个新人，叫柔米，你要介绍一下 他。好啊，就是那个去年我们在宜兰五峰旗办了一个第三届的风和日丽的音乐节，就是风和日丽连连看。然后因为这次我们做了两个舞台，那有一个舞台是跟女巫店合作的，所以就在女巫店办了一个甄选活动，就是选出最后有三个可以来这个小舞台演出。那其中一个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柔米。 嗯， 那就像光夏说，他很热情，很有想法，然后他的创作很有能量，年纪很小，所以都还在想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联。 嗯， 那我听他的音乐，去年我记得就是暑假的时候，有一天我自己很热很热，然后在家里边工作边听报名的东西，听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突然停下来。 嗯， 然后因为每个人报名就教三首歌，然后我听他的歌，听完三首，我又再听一次， 嗯， 我又再听一次，我就好像被提醒了什么，就是。你自己，我觉得在那个世故成熟的过程里，你很多关于你自己很内心的东西，你已经忘记或是放弃了，然后反而是一个年纪很小的人来提醒我这件事。嗯，我觉得好像就是缘分吧，所以我想我就跟他谈说，那要不要起来合作做你的作品，所以终于就录完他的第一张专辑，然后下个礼拜六就8月18号，我们会在松烟有一个他的发表演出，是免费的， 就他现场演唱， 对对， 带乐团， 会有乐团，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他的表演。 下礼拜六是傍晚的时候， 傍晚5点的时候开始， 在松烟。 对， 嗯嗯嗯，对啊，我们就来听看柔米这首歌，就是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查尔斯就是从慵懒的午后恍神中突然回神，然后觉得这个声音好特别， 对， 然后这个音乐打醒了我们什么。我们来听看这首歌，叫《碎碎念》。 常常是我为你想，但其实从头到尾只有想自己，于是浑然不觉是无限重复上演得不到爱的情节。最可怕的催眠是对自己的欺骗，真诚地说出口是谎言。总是一次一次得面对，不去想要依赖谁，没有什么事物能让你凭借，没有什么事物能让你凭借得到想要的感觉，没有什么事物能让你凭借强壮你自己去冒险，不甘心的情绪太多，在比较的世界你忘了怎么学会，在爱里受伤总比在恨里轮回，逃避疼痛的感觉，不管了，就是大步前进，不管了，没什么好顾虑，好好去听你心。 听到这柔米的作品《碎碎念》，这个声音呢，只有20，你说他就24岁而已。 对， 然后里面的那个萨克斯风那编曲都很特别。 对，就这张专辑，我们找了 Easy， 就他自己也是创作歌手，来帮他做制作和编曲。然后像刚刚那个萨克斯风制作人的设定，就是他跟柔米的旋律好像是在对话一样，所以就是一人一句。碎碎念很啰嗦的样子 哦，所以里面吉他也都是柔米自己弹的， 对，他自己弹。 但这个吉他真的太厉害了耶！ 他真的不管是唱或是录吉他，他技术其实都非常好，年纪很轻，但是已经蛮成熟的了。 所以值得大家认识。如果你礼拜六，像礼拜六下午没事的话，可以到松烟的，你说哪一区啊？ 它叫做巴洛克花园，就是在。不是仓库，就是它有一个像小展览馆，那中间一个中庭的花园。 对，上午5点柔米的现场演唱就要开始了， 欢迎大家来听。 下礼拜六。然后下面我们再回到风和日丽的查尔斯的现场音乐之旅。现在时间来到了2016年，就很靠近了。这次你是到了哪儿去呢？ 那个就是我们2016年做完黄玠的 TIC 演唱会之后，决定全公司要放假，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日本的大阪参加了那个 Summer Sonic 那个比较城市的音乐节。对，然后那个是我最想要这几年最喜欢的一个乐团，叫 Two Door Cinema Club。它是来自英国的，也是跳舞的，有舞曲节奏的摇滚乐团。然后我听到这个团的时候，我有一种惊喜，就觉得哇好棒，就是这个时代我听到一个新的声音。我的形容，我觉得听他们音乐是一种很爽脆的感觉。你会跟着跳，你会觉得很棒很好听。 我们就来听这个乐团，中文有翻译叫双门电影俱乐部。来听一看这首歌 This is the lifeThank you. 真的耶，我觉得舞曲的节奏还是很动人，而且好像舞曲又要回来了的那种感觉。 对啊，就是那个，而且是带着摇滚的编制的舞曲，我觉得可能以前听比较多 New Order 那样的东西，但这个就是一种你在新时代里面听到了新的声音。然后我记得我是看那个新就报道里边有讲，或是有一些访谈里，就是台湾现在很红的乐团叫草东没有派对，他们自己也说他们的吉他是受到这个乐团很多影响。 对啊，所以后面那我不知道后面那个节奏跟那个那个线，那个吉他线的确你就会想到 类似的感觉。对 对啊，这个乐团叫 Two Door Cinema Club， 然后这个是你说你在2016年全公司去旅游的时候去 Summer Sonic， 然后你说那次你脚还有问断 了。对啊，我的那个阿基里斯腱断掉了，然后就撑着拐杖还是硬要去看这样 到演唱会现场。 对、啊、 等待， 对，就提早去那个场地坐下，那只能坐在最后面，因为根本也不能跳。 不过现场还是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啊，就是看到就是一样，就是听了好久的专辑，然后去到现场，然后每一首歌活的在你眼前呈现，你觉得哇、哦、好棒，活得真好。 真的耶。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人，要为我们介绍一下嘛，就是他来台北的演唱。 对， Jose Gonzalez， 大家可能比较多人认识他是因为白日梦冒险王原声带有收他的歌曲。然后我其实也是听了很久他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就听，但因为他是我的印象里他应该是瑞典歌手，但是他是阿根廷后裔， 难怪那个名字根本就不是瑞典。 对对对。然后我印象比较早知道他在那个 Volvo 的汽车广告也有用他的歌，可能也是瑞典的吧。对。然后他比较特别，虽然是比较民谣的东西，但他几乎全部都用尼龙，就是古典吉他弹奏，所以他的声响是比较不是那种很亮很刺的东西，然后搭配他的歌声，然后在录音的处理上他又可能在空间又做得特别大，所以你会听他的东西就比较像那种北欧比较空灵音乐的气氛。我觉得真的就是到那时候后来有机会在台北看到演出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好厉害，他一个人在台上一把吉他，你就觉得这个空间就是他的了， 真的 好厉害。 哇，好想听一看，这是那个北欧风的阿根廷的血统。我来听听看 Jose Gonzalez 这个 Teardrop。 Love, love is a verb, love is a doom, feathers on my breath.Right. 撑的的确就是一个好的旋律线，然后一把吉他。哎，后面还有一点点。我们听到这个歌手叫 Jose Gonzalez， 然后这首歌就是大家就觉得，哎，真的很熟哎，然后这种旋律真的听过一次就不会忘记。嗯，然后他来，你说他来台湾演出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虽然他就是只有一个人一个吉他，但是却能够充满全场的力量。 对啊，我觉得那个有一些表演者就是有这种能量，很像结界，就他开始弹吉他弹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空间全部就被包围起来，然后你也不是说很专心，你就是在这个环境里，你知道你跟他在一起，而不会有一种，有一些表演不好看，就是你觉得很抽离。 对对， 就是他虽然表演的很卖力，也没有问题，也音也很准，可是你就觉得他唱他的，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像 Jose Gonzalez 这个表演，你就觉得哇，我就在这个空间里，我跟他的音乐，旁边的人在不在好像也没关系了，就是我跟音乐的关联。 嗯， 觉得好强哦。 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好吧，他们自己的吉他要弹得够好。 对， 就是他不一定是够好，就是那个乐器跟他的人是要是上一体的。 对，就是我印象里，我第一次看到陈建年表演是很久很久以前，董玉昌推荐我们去看，那时候陈建年都还没有发片，在女巫店。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很厉害，我就说哦好啊，董玉昌都推荐我们就去看。我去看，我就想说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所谓的人情一体。 嗯， 就我在看陈建年表演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在弹吉他。 哇，对， 就是那个好像就只是一部分。 对， 就是，他的弹唱是一件事情。 嗯， 对， 就是他好像手里抱着一个东西，然后他摇晃他的旋律到哪里，他的和弦在哪里，就是就觉得那个就是他想到哪儿就可以唱到哪儿弹到哪儿的那种。 对，所以看到 Jose Gonzalez 也是有类似这样的感觉，就是哇，那个他的弹唱他就是同一件事，他只是从身体发出了这个声音。好惊人。 今天塔尔斯来节目，觉得就是顺着他的音乐现场演唱会的时间之流，我们就慢慢流慢慢流，然后也听到了，想到了一些关于音乐的以前的一些事情。然后你也会觉得现在就很棒，因为有一些乐团和乐手他们都会来台湾，然后让我们就是在可以很近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他们，所以这个机会我觉得大家喜欢音乐人现场音乐的确是不一样的。我们最后来放的这个乐团，这个我就看了，就是 Phoenix。 然后 我有遇到。 你要讲讲他们吗？ 好啊， Phoenix 其实是一个法国乐团，但他们主体是唱英文的。也是在2000年前后，其实那个时候同时还有两三个团很红，就是当时 Phoenix 并不红。最红的是 Tahiti 80，大家可能如果在听音乐之后，另外一个团是电子的组合叫 Air。都是来自法国，然后在英美的市场很受欢迎的。Phoenix 那时候不太受欢迎，台湾人也不是知道的那么多。但是后来台湾好像就不见了。Phoenix 就越来越红越来越红。所以其实今年初这个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台湾了。然后我当然也得认真说，我其实比较喜欢以前的 Phoenix。但后面他们就像前我们在聊，他们也试着一直去找到自己新的样貌，新的音乐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在尝试，我自己也在试着接受。不过今天要听到的这个歌是比较中期，他们开始比较普遍的受到欢迎的时候的歌。 然后 Air 我也很喜欢，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现场演出。欸，他们好像都后来就越来越实验的感觉。 对对对， 对。 但是那个音乐还是真的很惊人， 很， 啊，现在听还是觉得哇，好强烈， 厉害厉害，就是那种法式电子，无可取代的。 对， 好，我们最后就听这首2018才刚刚在来台湾演出的 Phoenix 乐团的这首歌，叫李斯特，反正跟李斯特有关的这首歌，然后也是跟查尔斯的音乐记忆有关。然后很谢谢查尔斯今天来声音纺织机，然后我也希望就是下礼拜六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就是黄昏傍晚时刻5点在宋威恩可以去听听风和日丽的新的歌手柔米他的现场音乐发表会哦，一起 朝着夕阳奔跑前进吧。有好多现场音乐会值得我们一起前去聆听，跟听 CD 唱片串流音乐当然都不一样的。谢谢查尔斯，下回再来。 好，谢谢光夏， 拜拜， 拜 拜。Think less but see it grow. Like a ride, oh. Not easily offended, not let it go. From a mess to the masses.